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3集， 蓝河觉得自己真的看到了不动法师嘴型的变化，好像生生咽进去了什么话，不禁暗想，老和尚虽猛但还是有素质啊。 你别胡说八道了， 蓝河点了点胡气之酒警告的道。他也是没想到胡门这么能吹，而且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的神棍自称来头特别大，也有点神通，但仅限于乡野中治治病，可能就像这样只是妖类脱名。胡七十九眨了眨眼， 干嘛？我也就算好的了，我都没有借神庙催香火。 有的仙家索性会附在无主的庙宇显灵，吸引香火需要点本事，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很久没见过了，毕竟京城庙宇已经从以前的数千座缩减到了现在的寥寥几座。蓝河说道， 那这么说其实没有打扰到他，他也不是在这潜修， 那他还要拆了桥，不然就淹了京城。 哎，你们说他不会故意冲着镇武桥来的吧？ 那倒不必僵持吧，柳门可以直接动手。 胡七十九沉吟道， 我觉得这就是碰瓷儿，就是漫天要价，四大门就喜欢漫天要价。 蓝河无语，他还想给四大门留点面子，但胡七十九看起来并不在乎。不动法师也笑了， 差不多吧，所以我们也想坐地还钱，大约要和柳仙再谈一谈，这柳仙修为非凡，可能还要无常帮忙了。我知道你做的香火鬼神极喜欢。 南河答道， 可以啊，要香火的话我那里现在还有批现货呢。 老白长叹一声，暗自叨叨， 哎呀，没说来这儿看龙还要分我香火出去的。 龙也没看到，香火还少了。胡七十九抱臂道， 法师，你还不太了解四大门，香可以有，但要和胡黄白柳任何一门谈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先把他们打服了，不能因为他厉害就以和谈为首要目标，否则他们就只会得寸进尺，你永远都满足不了他们的。而且照你所说，这柳仙可能潜修了许久，那他的思想可能也很原始哦。最后，柳仙也是胡黄白柳四家中最爱打架的。 什么叫原始？就是停留在那个四大门信仰还鼎盛的年代，在他们甚至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庙宇的时候，那时候几乎人人敬畏鬼神。不动法师请教过的那个乡头其实也是这样说的，但人家表示了自己反正是打不过，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又说以和为贵。四大门各有自己的修炼窍门，之前都介绍过，胡门练内丹，黄门讨封，白门找死渡关，而柳门则是最神秘的，只知道他们通常会选择避宿来潜修，也就是躲藏在地底下修行。不动法师说道， 哎呀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那还需与各位通道商量，毕竟我要持咒，胡大姑娘此时也脱不了身。 要么他怎么连棍子都交给蓝河了？蓝河问胡七十九， 你觉得是你的话有几成把握？ 不动法师这里挺多人，都没能立刻拿下，让京城下了这么久的雨。蓝河想以胡七十九为例，试想一下这柳仙到底是什么水平。胡七十九最嚣张的一只狐狸了，此时却嘿嘿笑了两声，很保守地说， 还得探明来路才行。 蓝河说道， 那你说这柳门和胡四比起来哪个更好斗啊？ 胡七十九思考了一下， 胡四到底是胡门，也是会用脑子的，施以幻术， 柳门是纯肉搏，所以可能还是后者，但具体还是要看各自修为，好斗也不一定斗得过。这京城四大门，老一辈数得出名号的仙家，多数得道的得道，陨落的陨落了。比如妙感山供着他们柳门的柳四真人长真，潭拓寺原有两位很出名的柳仙，大青爷二青爷也都得道了。再有民国时期，哎，反正京城现在还活着的辈分最高的柳仙，好像在北顶娘娘庙下潜修已经十来年没人打扰过了，他潜修再久也已经比不过那位柳爷了。 那位我知道。 不动法师点头道，当初按照京城的规划，这与金鼎一样供奉碧霞元君的北顶娘娘庙是要拆除的。那位柳仙多少年没有动弹过了，好多仙家以为他得到离开了，唯独那次他动怒了，导致规划修改，不但没敢再拆娘娘庙，还拨款修缮了一下。不过其他时候他老人家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，不问世事。蓝河都不知道这事儿，心道京城果然是卧虎藏龙啊。胡七十九说， 若是以那位柳爷为标准，现在闹事的柳仙如果有他本事的一半也很棘手了，这么些法师落在一起刚够应付吧。 事实上这位确实已经叫诸位法师够头疼了。蓝河看看那板房里头问道， 哎，那我能去探探吗？他不在这儿潜修又是为什么出关啊？ 都说谋定而后动，他们现在对这个威势能冒充龙王的了解太少了，不动法师也知道他为什么关心，点了点头。 这个镇武桥是以宋福潭的背云为代价设下的，这会儿都填水泥里了，更是关系到整个风水局，要是柳仙一闹事儿成不了，那就前功尽弃，宋福潭也白牺牲了。 我陪孙家一起去吧。 胡七十九道， 看看能不能套出点话来。 宋福潭这体质自然是不便进去的，他贴了张纸符在蓝河身上，上书得一切治。胡七十九盯着看说道， 小宋是不是嫌你不聪明，不然咋给你加智慧呢？ 宋福潭无语。蓝河说， 你这个角度很新奇啊。 胡七十九嘿嘿一笑，蓝河就拍了他后脑勺一下， 你呀，少挑拨离间。 蓝河这次直接进入了板房，他飘在板房中间，那个工人则趴在房顶的一角，半身悬空，身体在阴影之中。虽然人的身躯不大，他却生生盘踞出了庞然大物的感觉。而且进来了，蓝河才注意到，地上遍布着阴影，置身其中，好像在对方的捕猎范围之内，心生危机。蓝河假装是来谈价的， 在吗？可以和您聊聊吧。 对方没说话，只是扭动了一下身体。胡七十九大摇大摆走到中间的桌前，抽出了一把香点燃，不过不是给对方，而是自己吸了起来。但是那工人却一下游了下来，速度极快地到了胡七十九面前，贪婪地看着香烟，眼前闪着若隐若现的绿光，但这模样看着也不像龙王啊。胡七十九往前一挪，给他吸了一口，他深吸后满足的叹息， 好啊。 从语调来看像是难舍，而且定力听起来不错，没有像胡七十九吃香时那么失态。胡七十九不动声色地收回了香，说道， 前辈是柳家常家还是莽家的？ 柳门下头也还有分支，比如蟒和普通的蛇就不同。柳仙张口就轻蔑的道， 滚，老子是龙王。 就你这素质还龙王？ 胡七十九暗骂， 都是仙家骗谁呢？ 我龙王。 您实在点儿，我都看出来了。 哦，龙。 再实在点儿， 蛟龙。 蓝河无语，这位柳仙还真是深谙不要脸的精神呢。蓝河问道， 那能问问仙家之后还会回去潜修吗？ 柳仙仔仔细细地看着蓝河， 香是你做的？ 厉害，这都看出来了。蓝河嗯了一声，这柳仙附身的工人坐在了桌子上，悠悠然对着窗外道： 老兔子，那我的条件要变一变了，除了大祭七七四十九天，你们得把他送来给我当厨子，不然我就淹了京城。 臭不要脸！ 蓝河和不动法师还没说什么，胡七十九和窗外的老白齐声暴躁骂道：还真和胡七十九说的一样，这柳仙得寸进尺了。胡七十九更是指着他骂道： 少他妈吹牛了，还水淹京城，你知道京城扩建了多少里了吗？你淹得到五环去吗？ 柳仙阴阴一笑，一转身，随之无形之中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沉重地抽了过来。蓝河虽然看不到，却感觉到了强大的威压，让他差点抬不起手。勾魂锁一勾胡七十九，扯着他将将躲过，只见桌子被劈得粉碎，地上也出现了圆柱形的痕迹。不会是尾巴吧？蓝河看了下这直径，暗暗心惊，开口打圆场道： 小孩子不懂事，大仙不会和他计较吧？你们年纪差多了。 胡七十九就是陪蓝河来探路的，故意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。他刚才虽有一半装傻的成分，但那一尾巴的力量也确实让他心惊，再看到地上的痕迹，暗暗估量了起来。那柳仙绕着他们游动了起来，可因为借用的是人身，看上去很是古怪。 本龙已经八千岁了，小小狐妖在上秋山洞里修行了几百年而已，也敢和本龙顶嘴。 他一开口就说破了胡七十九的来历，从这一点就知道修为比胡七十九高，这是仙家谈话的第一步。蓝盒子暗想，居然活了八千年，不对，等等。他和胡七十九对视了一眼，看到胡七十九肯定的点头，蓝河心里就懂了。好嘛，八千年，果然也是吹牛的。这位不但吹了身份，连年龄也膨胀了。也是，活了八千岁，那岂不是见证华夏文明了？还用上这儿来碰瓷儿？嘶嘶的声音若有似无的响起，柳仙拖着人身盘绕，带出了与地面摩擦的拖拉声。蓝河在原地不动，察觉到那阴冷的目光在深州游离。 你知道北岭娘娘庙的柳仙爷吗？他们想请那位来说和。 柳仙一下笑了起来： 你怎么比我还能吹呢？丫儿都埋了多少年了，脾气又那么臭，能给你们帮工？ 蓝河无语。柳仙笑着呢，突然一下往前，快得蓝河无暇躲闪，但他快靠近时，蓝河身上的纸符燃烧了起来，一团青色的火焰阻拦在中间，使得柳仙猛地停下，直到纸符渐渐化为灰烬。柳仙偷袭不成，往外看了宋福坛一眼，游到了墙上。 你再想想吧，做我的厨子不比做阴司小吏要好？ 呸，我们好歹是正经公司。南河慢慢退到了门口。 你要是漫天要价呢，那今天就谈不下去了。 这次那工人的嘴巴没动，板房内单单响起了柳仙的声音： 好啊，你们且看我淹不淹得到那什么五环吧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